来也和他一样，一切如故，似曾相识，却无法记住。美丽的故事总是容易遭天嫉妒，一切如故，太多感触，既然留不住，就闭上眼。

情深是你让我最难忘。我期待有一天能像今夜一样的美，能在星光下与你碰陶醉。我怕我不是你最爱的人，过了今夜以后你是否就忘记我。别说这是真，别说这真是真，我怕我不是你最爱的人。是相聚的快乐，今生是你让我最难忘。我期待有一天能像今夜一样的美，能在星光下与你同陶醉。我怕我不是你最爱，是否就忘记我。别说这是真，别说这真是真，我怕我不是你最爱的人。亲爱的，我的爱，曾经拥有无数个夜晚，就要离别，只剩我独自在这里，你是否会再想起我。 何必在乎我是谁，又何必

欢迎回来，继续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。下面请欣赏陈慧琳演唱的《我不以为》。 有盲目的给

you 信一瞬间的勇气。握着接受一辈子的约定， 没勇气对走开的人倾诉感情。 上却有余地，你的问候关心隐约有种距离，讨厌你说对不起，想你懂我一直过得不顺心。 歌请欣赏的是蔡健雅演唱的《呼吸》，高胜美带出的《不告而别》。 需要多一点勇气。